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，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-1295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期待，却又不想被伤害。 自由的飞，

果你走得太累，需不需要我陪你一会儿，陪你擦干你脸上的泪和你莫名的伤悲。如果你的世界需要一点安慰，我就在你身边。在你走过的岁月，喜怒哀乐是否都有一点？太美的梦怎么 沧海呀， 沧海笑，滔滔两岸潮。每次听到这首歌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的冲动。我不喝酒，但老歌